马上清洗，别耽误，记住。 嗯， 走。 陈然的笔记。 哦，好消息， 好消息， 消息， 同志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 真的，江姐，江姐，江姐， 10月1日，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亲手升起了我们的国旗——五星红旗。 五星红旗， 五星红旗，我仿佛看见了它在蓝天上飘扬。 我把它捧在手，温暖我的心房。 让我们面对北京的方向， 升旗， 升旗，用我们心的律动和这义勇军进行曲的节拍， 用我们血的奔涌汇成那炙热激昂的乐章。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和

叫得真甜。我在想，我的云儿，她长大了会是什么样？一定是高高大大、有精神、有魁梧的小伙子。他一定会生活在一个遍地是阳光的社会里。按理说，我用不着担心他的成长和教育。可是，我总是放心不下，担心他学坏。 江姐，在新的社会里，人人平等，自食其力，处处是新的思想。新的人，孩子怎么会学坏呢？ 江姐，我在想前几天你让我看了你给弟弟写的信，你把云儿托付给他，嘱咐说不要娇生惯养，粗茶淡饭足矣。 是的，不要娇生惯养，粗茶淡饭足矣。 阿姨，阿姨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呀？ 等天亮了，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 1949年10月1号，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，重庆还是一片白色恐怖。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狱中的时候，难友们群情激动，欢欣鼓舞，连夜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，准备等到重庆解放那一天，打着红旗冲出牢房。 陈然的笔记 哦，好消息， 好消息！ 来， 同志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！ 真的， 江姐， 快念念念呐！ 10月1日，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亲手升起了我们的国旗——五星红旗。 五星红旗， 五星红旗，我仿佛看见了它在蓝天上飘扬。 我把它捧在手，温暖我的心房。 让我们面对 北京的方向，升旗， 用我们新的律动和这义勇军进行曲的节拍， 用我们血的奔涌绘成那炙热激昂的烈钢。 来不愿做奴隶人们，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，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，把我们心中的五星红旗升起来，把我们心中的五星红旗升起来。 这面红旗未能打出去，

此后，一条破船，浪里闯，为谋生计，日夜忙。横霸天，抢走渔船，四处逛，长呀不着。

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。 我不想。 哎呀， 嘿，看电影呢，别说话行吗？ 怎么了？ 你说怎么了？看电影呢。 艺术来源于生活，生活为何不多写艺术？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，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。